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章魔法部乱成一团第24集。 在以后的一个星期里，维斯莱先生和珀西都很少在家。每天一早，家里其他人还没有起床，他们俩就离开了家，一直到晚饭以后很久才回来。 哼，真是乱成了一锅粥， 珀西煞有介事地告诉他们。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，第二天他们就要返回霍格沃茨了。 整整一个星期，我都像在救火一样，人们不停地寄来吼叫信，如果你不马上把吼叫信拆开，它就会爆炸。我桌子上到处都是烧焦的痕迹，那只最好的羽毛笔也变成了一堆炭渣。 他们为什么都要寄吼叫信呢？ 金妮问。他正坐在客厅炉火前的地毯上，用透明魔法胶带修补他那本《千种神奇药草及蕈类》。 抱怨世界杯赛的安全问题， 珀西说， 希望对他们被损坏的财物进行赔偿。蒙顿格斯弗莱奇提出索赔一顶带12个卧室和配套按摩浴缸的帐篷。哼，可是我摸透了他的底细，我知道他实际上是用棍子支着一件斗篷过的夜。 维斯莱夫人瞥了一眼墙角的那座老爷钟，哈利很喜欢这座钟，如果你想知道时间，它是完全不管用的，可它却能向你提供许多其他情况。它有九根金针，每根针上都刻着维斯莱家一个人的名字，钟面上没有数字，却写着每位家庭成员可能会在的地方，有家、学校和上班，也有路上、失踪、医院、监狱。在普通钟上12点的地方标着生命危险。此刻8根针都指着家的位置，维斯莱先生的那根是9根针里最长的一根，仍然指着上班。维斯莱夫人叹了口气， 从神秘人失事那天起，你爸爸周末一直不需要加班， 他说， 现在他们要把他累坏了，如果他再不赶快回来，他的晚饭就没法吃了。 哼，爸爸觉得必须弥补他在比赛那天犯的过错，是不是？ 珀西说。 说老实话，他没有请示他的领导就当众发言，有点不够明智。 都是斯基特那个讨厌的女人心比胡写，你怎么敢因此责怪你爸爸呢？ 维斯莱夫人一下子就火了，说道， 如果爸爸什么都不说，丽塔那老家伙又会评论说魔法部的人一言不发，有失身份。 正在跟罗恩下棋的比尔说道。 哼，丽塔斯基特从来不写别人的好话，记得吗？他有一次采访了古林阁的所有解咒员，然后管我叫长毛鬼。 我说，你的头发确实有点长，亲爱的。 维斯莱夫人温柔地说。 你只要让我。 不行，妈妈。 雨点啪嗒啪嗒地打在客厅的窗户上，赫敏专心地读着标准咒语四级，维斯莱夫人在对角巷给他、哈利和罗恩各买了一本，查理在织补一个防火的套头帽兜，哈利在擦拭他的火弩箭，那个飞天扫帚护理工具箱赫敏在他13岁生日时送给他的礼物现在打开了放在他脚边，弗雷德和乔治坐在那边的一个角落里，拿着羽毛笔，脑袋凑在一张羊皮纸上，低声地谈论着什么。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 维斯莱夫人严厉地问，一边用眼睛盯着双胞胎兄弟。 做家庭作业。 弗雷德含糊地回答。 别丢人现眼了，现在正放假呢。 维斯莱夫人说。 是啊，我们有点拖拉了。 乔治说。 你们该不会又在写订货单吧？ 维斯莱夫人一针见血地指出， 你们该不会又琢磨着要搞什么维斯莱魔法把戏方吧？ 哎呀，妈妈！ 弗雷德抬头看着他，脸上露出一副痛苦的表情。 如果明天霍格沃茨特快列车被撞毁，我和乔治都死了，你想到我们从你这儿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毫无根据的指责，你心里该是什么滋味啊？ 大家都笑了起来，维斯莱夫人也忍俊不禁。 你们的爸爸回来了。 他又抬头望了望钟，突然说道， 维斯莱先生的那根针突然从上班跳到了路上，一秒钟后他就颤颤巍巍地和其他针一起停在了家的位置上。这时大家听见厨房里传来维斯莱先生的喊声， 来了亚瑟。 维斯莱夫人大声说，匆匆出了房间。片刻之后，维斯莱先生用托盘端着他的晚饭走进了温暖的客厅，他一副累坏了的样子。 唉，事情越发不可收拾了。 他坐在壁炉边的一把扶手椅上，没精打采地摆弄着盘子里有些皱巴巴的花椰菜，一边对维斯莱夫人说， 丽塔斯基特整个星期都在四处钻营，搜寻魔法部有没有更多的混乱情况可供报道。现在他发现了可怜的老伯莎失踪的事，哼，看来这就是预言家日报明天的大标题了。我对巴格曼说过，他早就应该派人去找伯莎。 克劳奇先生好几个星期一直在这么说。 珀西赶紧说道， 克劳奇还算走运，丽塔没有发现闪闪的事。 维斯莱先生烦躁地说， 他的家养小精灵被抓，手里拿着变出黑魔标记的魔杖，这件事可以成为整整一星期的头版头条。 我想我们大家都认为那个小精灵尽管缺乏责任感，却并没有变出黑魔标记，对不对？ 珀西激烈地辩论道， 如果你问我，我倒认为克劳奇先生真是非常走运，预言家日报的人竟然不知道他是怎样虐待小精灵的。 赫敏气愤地说， 赫敏你想想吧。 珀西说， 像克劳奇先生这样的魔法部高级官员应该得到他仆人的绝对顺从。 你是说他的奴隶吧？ 赫敏激动地抬高声音说道， 因为他并无付给闪闪工钱，对不对？我想你们还是都上楼去看行李是不是都收拾好了。 维斯莱夫人打断了他们的争论说道， 快去吧，你们都去吧。 哈利把飞天扫帚护理工具箱收拾好，扛着他的火弩箭和罗恩一起回到楼上。雨点砸在房顶上的声音更响了，还夹杂着一阵阵狂风的凄厉呼啸和呻吟，更别提住在阁楼上的食尸鬼发出的零星嚎叫了。他们进屋后，那只叫小猪的猫头鹰开始吱吱叫着，在笼子里飞来飞去。他看到那些收拾了一半的箱子，似乎兴奋得有些发狂了。 塞点猫头鹰食给他。 罗恩说着，把一包东西扔给哈利。 就会使他安静下来。 哈利把几粒猫头鹰食塞进小猪的笼子，然后转过头来望着自己的箱子。海德威的笼子就在箱子旁边，里面还是空的。 他已经走了一个多星期了。 哈利看着海德威的空笼子说道， 罗恩，你说小天狼星会不会被抓住了？ 不会，不然预言家日报上会有报道的。 罗恩说， 魔法部巴不得显示一下他们抓住了什么人呢，是吧？ 是啊，我猜是。 瞧，这些都是妈妈在对角巷给你买的东西，她还从你的地下金库里给你取了一些金币，还替你把所有的袜子都洗干净了。 罗恩把一大堆包裹搬到哈利的行军床上，又把钱袋和一大包袜子扔在包裹旁边。哈利开始拆看维斯莱夫人给他买的东西，除了米兰达·戈沙克所著的标准咒语四级外，还有一把新的羽毛笔、12卷羊皮纸，以及他调配魔药的原料箱里需要添补的东西。他的狮子鱼脊骨粉和颠茄精快用完了，他刚要把内衣放进他的干锅，就听见罗恩在后面很厌恶地嚷嚷起来，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 罗恩手里举着个东西，在哈利看来，那像是一件酱紫色的天鹅绒长裙，领口镶着仿佛发了霉的荷叶边，袖口上也有相配的花边。就在这时传来了敲门声，维斯莱夫人走了进来，怀里抱着刚刚洗净熨平的霍格沃茨校袍。 给你们的， 他说，把那些长袍分成两堆。 好了，装箱的时候要记住放整齐了，别让他们起皱。 妈妈，你把金妮的新衣服给我了。 罗恩说着把那件衣服递给了他。 我怎么会弄错呢？ 维斯莱夫人说， 这就是给你的礼服长袍。 什么？ 罗恩说，表情很是惊恐。 礼服长袍。 维斯莱夫人又说了一遍。 你们学校开出来的单子上写着，你今年应该准备礼服长袍了，就是正式场合穿的袍子。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？ 罗恩不敢相信地说。 我绝不穿这种衣服，绝不。 每个人都要穿的，罗恩。 维斯莱夫人恼火地说。 那些衣服都是这样的，你父亲也有几件，是参加体面的聚会时穿的。 我宁可一丝不挂也不穿的。 罗恩固执地说。 别犯傻了。 维斯莱夫人说。 你必须有一件礼服长袍，你的单子上列着呢。我也给哈利买了一件，给他看看。哈利。 哈利有些惶恐地打开行军床上的最后一个包裹。还好，并不像他料想的那样糟糕。他的礼服长袍上一条花边也没有。实际上，长袍的样子和他的校袍差不多，不过颜色不是黑的，而是深绿色的。 我想他会把你眼睛的颜色衬托得更漂亮，亲爱的。 维斯莱夫人慈爱地说。 这倒挺好。 罗恩看着哈利的长袍，气呼呼地说。 为什么我不能有一件这样的？ 因为，我不得不给你买二手货，所以就没有多少可选择的了。 维斯莱夫人说着，脸红了。哈利移开了目光，他真愿意把他在古灵阁地下金库里的钱都拿出来，分给维斯莱一家，但他知道他们不会接受的。 我绝不会穿这种衣服。 罗恩还是固执地说。 绝不。 好吧。 维斯莱夫人严厉地反驳道。 你就光着身子吧。哈利，别忘了给他拍一张照片。上帝作证，我很愿意大笑一场。 他走出房间，把门狠狠地关上。咔咔咔，他们身后传来一种很奇怪的声音。小猪被一粒过大的猫头鹰石卡住了喉咙。 为什么我的东西都是破烂货？ 罗恩气愤地说，一边大步走过去，掰开小猪的嘴巴。